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被夫人不知情，到书斋去访看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可的呀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